渐行，遗忘的意义随着死亡而坠落，强大但有限的头脑作王，这第一个谎言轻易进入世界，爱已经成为过去。 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，揉一揉太阳穴，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。